欢迎大家，我睇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梅日。 今日2023年5月15日星期一，黄金周之后第一个正常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缩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因为之前上礼拜系唔正常嘅，我觉得系都系日本就好乸静。 上个礼拜放假冇啦 ，party 冇添啦，直情。 应该讲就上个礼拜五系放，之后嗰三日系放假冇，但咁冇人做嘢。不过依阵间会讲嘅。 虽然呢几日都系大家都系 party 冇噶啦， 系啊 party 冇啦，大家放下，大家全部去晒海拉鲁探险。好，讲啲新闻先。 但我哋先讲啲严肃啲啦。 咁呢单嘢其实我都几乎唔记得咗呢单嘢，因为都隔咗几耐啦。 因为加四年佢先，差唔多系四周年前后先开始开审，而且仲要系日本嘅法庭，其实系好 awkward 嘅，真系佢讲到话好似话为咗保险起见，或者谨慎起见，即系咧佢嘅审案咧就一次要审两次，一个就初公判，一个就公判，即系法庭正常嚟讲就有你初分嘅话就分三个 step 嘅，唔系应该系分四个 step 嘅。咁啊，一開始就係嗰啲我哋叫過堂啦，即係嗰啲又呢啲確認下呢個證人係咪你，係咪呢個係咪呢個犯人係咪你啊？呢個罪名係咪係乜嘢啊？你認唔認罪啊？ 循例廢話 啊，嗰曬即係過堂嘅嘢啦。咁跟住就係大家攞曬啲攞曬啲證據出嚟，咁啊大家對證據對證據啦。咁呢兩個 step 咧就係初公判入邊做嘅嘢，然之後咧先會做判決。做判决之前先会 去做嗰啲咩公辩交，即系呢个攻守交战啊，啲咩我反对啊 ，objection 啊嗰啲嘢咧，就喺呢啲议啊呢嗰啲咧就喺 step 三嘅第三个 step 入边做嘅，嗰个 step 咧就要后边先搞。咁啊简单讲咧就系而家惊动个纵火案，因为系重大案件，因为咧喺呢件事俾人讲咗好捻耐噶啦，咁佢后边就其实有刑法有修订到嘅。咁啊，呢个如果系轻微嘅事件，根据你嘅刑法第350条第16款就讲，如果系轻微嘅话咧，系可以一夜过嘅。咁但系呢件事点都唔系轻微啦吓，佢随时判死刑噶。咁所以佢哋就有懒系谨慎起见，我完全理解唔到谨慎起见同将呢件事斩开两件有乜任何关噶。但系我哋睇到我哋就好痛苦啦，即系无论系睇一个判一个审嗰个，全部都好痛苦。总之就佢而家目前做嘅只不过系第一个 step。 不过呢啲法庭嘢其实真系搞好耐嘅，全世界都系嘅。一隔喂谂下，都系澳门真理教搞20几年啦，搞咗。 一般刑事案咧就审十几二十日嘅啫，大 case 都系审30-40日嘅啫。如果系香港嘅话， 但去到依咁夸张，全球轰动，即系都系澳门真理咁，佢审收十几个审 都系30-40日嘅。 唔系审咗好耐啊，佢都 日本先特别麻烦嘅啫嘛，咪特别日本咪特别 awkward 咯，所以咪话啦，所以因为有好多人嘅意见真系，点解唔直接判佢死刑？ 唔系依啲唔系法庭嘅常逻辑咯， 系啊，即系你要咁样香民的正义冇问题噶，但系法庭系咁样行噶嘛。虽然我哋都要不忍不住吐槽呢个日本嘅法庭真系大捻变慢嘅， 系日本不嬲都慢嘅呢啲嘢。 总之佢而家预定咧，而家就过堂啦，啱啱过堂啫，9月5日先初公判，即系啱啱讲嗰啲，即系攞晒证据出嚟嗰啲，到判决咧大概会喺明年嘅1月25日。即系而家出，其中一样今日过堂要，你明呢个礼拜过堂嘅其中一个程序就系决定咗啲日期，后边啲排程啊，排啲期都系其中一样要做嘅嘢。咁而家成日做咗咁大把啫，所以我哋系唔会有任何啲入边咩细节啊，成嗰啲嘢都要由初公判嗰阵时先会有啲咩证据啊嗰啲嘢。即系我哋其实老老实实呢条冚家拎死唔死，我哋都唔系真系好重要，我哋想知道个真相，件事嘅发生咩事。 去到而家其实已经明到重要噶啦，其实系真系真相啫嘛。 好在大家都想知道发生咩事啊，所以呢件嘢就唔好意思啦，9月5日先知道，因为9月5日之后先知道啦。 咁就 OK， 即系叫等情咗先啦。 我哋讲翻啲好消息啦。 呢啲咁嘅嘢，唉。 系你讲翻啲好消息啦，我哋柯南史上首次超过100亿日元嘅票房。 我嗱好老实嘅，当而家系唔系都去到8亿嘅时候咧，我觉得咧柯南去8亿，我已经唔觉得系咩大不了噶啦。 嗱，其实有少少取巧啊呢样嘢就，因为。现在的一张戏飞是1900到2000英镑， 算平啦，2200啊！ 我讲紧标准门票，即系啲特别劲啊，咩 IMAX 啊嗰啲唔计。 唔系， 啲咩啲？ 应该咁讲，至少就系咩啊？我自己喺日本睇戏啊，几年前喺日本睇戏咧，基本上咧闲日冇乜特别，咩冇乜 Ladies Day 啊，家庭日嗰啲咧系2000至2200嘅，至少东京系，可能东京贵啦。 地方可能会平，即系可能平啲嘅，有地方系会。 以前系卖1500一张嘅啫嘛，啲肥皮，即系佢而家超过晒嗰啲好多好多咩记录啊，嗰啲嗰阵时系卖1500嘅咋。咁所以你而家呢个100亿同以前嘅100亿，即系而家嘅100亿咧，其实等于以前嘅70多亿嘅咋，60多70亿啦，系好卖嘅，但系未到以前嘅100亿嘅程度嘅。 唔系咁一样嘢嘅， 不过套嘢未上完嘅。 唔系仲一样嘢就系、是啊、日本而家嘅所谓娱乐片全部变晒动画啊嘛。呢、这个我都讲咗好多年啦， 唔通你睇真，唔通你睇星矢啊？ 唔系，我讲咗好多年啦，就系、是、日本日以日本戏诶、日本啲戏咧，去真戏院咧，一系青春片，一系文艺片。大佬啊，呢啲片你点卖座啫？即有啲片你知道佢喺拍出嚟就唔方会卖座嘅，而佢就唔识拍娱乐片嘅。日本啲戏啲唔知导演咧个咁要攞奖嗰啲，完全唔识拍读娱乐片嘅，或者识拍娱乐片嘅咩？拍动画，所以导演咪走出去睇动画咯。想即我想入场过嚟，我两个钟开开心心啫嘛。大佬啊，你睇娱乐片，跟住有咩男女主角失忆，跟住又绝症，诸如此类 K 卡嘢。大佬啊，唔好啊啩。咁佢而家有啲有亲戚私下柯南咯， 柯南咪呢种咯，老老实同荷里活嗰啲咪一样咯。嗱，整整啲推理，有啲动作，跟住嚟个爆炸， 炮谷片啫嘛， 系咯。即系但系佢炮谷都嚟都好睇嘅。今次阿立川洋导嘅，据说啦，我未睇啊，据说齐坚系好睇嘅，本社比都系啊，系嘛。 另一单嘢咧，即其实系 超级莫名其妙。 唔系，应该讲就全社莫名其妙就系、是。《银鹰传》爱奇艺拍中拍真人电视剧，咁咧 首先第一个莫名其妙就系 《银鹰传》 中国拍《银鹰传》， 唔系嗱，仲嗱先讲就系讲成个故事先。首先就系、是中国爱奇艺宣布咗拍《银鹰传》真人版，咁咧代田中芳树个秘书佢事务所安达裕章喺 Twitter 就话，我都第一次听过啫，跟住过一阵间就谂咩，好似以前曾经有个咁嘅事、啊，但系我咁冇晒下文咯、啊，已经 系以前曾经授权过另一间公司拍真人版，但系嗰间公司已经唔喺度噶 咯，可能即系可能系嗰啲合约转换啊，之类 K 卡嘢，然后公司执咗粒，咁又新公司承继咗诸如此类 K 卡嘢啦。 其实讲唔通噶，佢来源系点，边度走翻嚟嘅？佢可能谂到系呢一件事咯。 但系呢个都唔重要，重要系。银鹰传真人化已经够神经病噶啦，仲要中国拍更神经病，啊、电视剧更加神经病，啊、即系去到一个就系边个天才谂住拍真人版嘅剧，真人版中国剧噶？ 即系中国劈咧就唔系问题，不过问题佢系银鹰传。 银鹰传啊，即系 嗱，虽然啊，我又有呢个卖弄小知识，卖弄呢个冷知识事啊，呢个应该冷知识唔系小知识啊。中国系有1984嘅，中国亦都有动物农庄嘅，唔系中国版，好似有删个嘢嘅，但系真系出到嘅。据说的原因就是班审查嗰阵人听不明 白，系好难拍的呢套嘢《银鹰传》。 呢个就呢个亦都系个问题啦，《银鹰传》你要拍真人，你唔好话拍乜嘢，你拍乜嘢都难啊。 系就咯， 我之前讲动画嗰阵时已经讲紧啦，讲紧呢回事啦。 《银鹰传》你系《银鹰传》啊，就算 Netflix 拍都唔敢拍啊，大佬你要几钱就拍个 CG？ 嗱，先唔讲佢个授权好有问题啦，但系如果以爱奇艺公布出嚟嘅话咧，其实佢都应该系算系重视当嘢嘅。因为佢手头上或者应该是中国找得到最似样最适合拍银鹰传的人，据说都应该是他的啦，就是这个拍三体的电影版那个去主导。咁啊，虽然啦理论上呢三体同这个银鹰传呢个中心思想来讲啦应该是背道而驰嘅。 但是唔好理啦 呢、 这个仲 呢、这个租一定要套啊大佬，你搵嗱，因为银鹰传田中芳树嗰啲传统左派讲嘅嘢，咩民主自由啊嗰类嘢，基本上系好老土嘅。你话老土啦，都几廿年前嘅事啦。 咁佢嗰代啊嘛， 基本上是一个好左翼嘅嘢嚟噶嘛，好左嘅嘢，当然唔交啦。咁问题就系、是、三体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右翼嘅中心思想嚟噶，系非常之右翼噶，因为佢就系讲紧咩丛林法则啊，佢有可能大家会听过啦，咩黑暗新闻法则啊嗰啲嘢，入边好捻中意讲啊。总之呢个世界就越过强势，有强权冇公理，诸如此类嘅嘢，呢啲系好捻右翼讲嘅嘢嚟噶。 北斗思想界。 喂，完全系两回事啊！虽然。三体的作者咧，据说啦，佢自己话，真系自己讲噶，佢话佢自己套品好受《银鹰传》影响， 唔知几，唔系未必噶，有时受影响唔代表一定系，可能系另一样嘢嚟噶。不过依家就唔， 我理解，但系你唔觉得成件事好搞笑嘅咩？我趁机吐一吐个槽先，因为我哋好少会提到三体嘅嘛，即系成件事系好捻搞怪啊！然后啱啱阿安大咪讲过话佢公司承继版权啊嗰类嘢啊。是不可能的事来的，因为签约的时候呢是签死了一定是写给他的。你的授权呢，因为你最终这个是改编作品呢，你最终是要跟本公司或者原作者啦去接洽的。所以你一定是指代对面的。如果你要转的话呢，其实要跟新公司签过个约的。 当然你可以话喂，我得到你授权嗰间公司嘅授权，判上判咁样，都理论上都可以咁样做，但系你都系得到原公司许可噶，因为基于版权法嘅同一性规定，日本系好捻麻烦嘅，所以系唔可能话哦，你同 A 公司签咗，然后 A 公司同 B 公司签，跟住 B 公司喺唔同我倾嘅情况之下，擅自去做咗件嘢，唔可能嘅事嚟嘅，法律上系唔可能嘅事。虽然同中国讲法律，基本上我都觉得系笑话嚟嘅。咁咯， 唔系，我觉得依个根本上完全唔知，对我嚟讲依个事完全唔重要，重要就系你拍影卷，你正常，你认真噶，系嗰种就系全世界觉得就系、是，连我谂就系安达宇章都觉得你真系认真噶，因为依个系无不可能任务嚟噶，系纯技术嚟讲系一定系俾一定系嘢。 我觉得佢要挑战又唔系真系好大问题，佢蚀钱咗嗰个捻事咩？ 唔系，咁有呢个世界嘅游泳者，我真系好兴趣睇下咯，睇拍成咩古灵精怪嘢咯。 啊，咁啊，跟住下一单咧。都是法律相关的小丸子的一个同仁被娱乐公司再个警告他没上到法庭的那么警告就已经删了。 这个东西呢其实有些同我有几个同我知道有些同仁作家是会喜欢画这些东西的是看得很不舒服的他看人 家。啊先讲在日本告同仁这件事本身真的非常少见的。即是你说告老番啊那些就成日见你说告同仁真的很少见的。而这个呢我觉得是非常之情有可原的。因为他的对象呢是讲这个小丸子那班人全部大过了。那么大过都没所谓的你官方又会玩你同仁玩都没所谓的。问题他大过之后呢是传授呢就好像什么边缘青年啊这些坑仓集都不报那些东西呢即是那些东西来的。咁啊，所以即系咩吸毒啊，嗰啲全乜捻都齐晒嘅，嗰啲社会边缘人嘅嘢。咁你咁样做嘅话咧，就唔单止系改编，就仲系甚至有名誉损害。咁当然对公司嘅立场，无论系表面嗰一阵，定可能真系佢哋真心嘅，就系、是、喂呢套嘢俾细路睇嘅。你喺度睇完之后，唔知佢点样边度睇到够咁嘅嘢，咁佢唔一定识分噶嘛。哦，咁佢哋啲咩童年啊，嗰啲咪全部俾你破坏晒咯。即等于老任告 Pokemon， 基本上都是告嗰几尾嘢噶啦，唔系啲点噶， 唔系色情嘅反而冇所谓， 色情佢系唔理嘅。R18G 重点系个 G 字，都佢有一部分佢都忍嘅，但系有部分佢都会出声嘅。 如果你喺同人本，净系同人实体本嘅话咧，通常就有利嘅，因为同人实体本有嗰句咯，印个签本有机会传出去，但系如果摆去网嘅话，就另一个问题啦。 其实我觉得重点就不在于侵权，而是毁坏荣声。咁当然啦，你唔喺法庭上面，你可以补一句咁嘅嘢，补一句话我影响童年咁乜乜七七。咁但系呢啲唔系法律理由嚟噶嘛？但系你诋毁咗作品本身嘅名声，比较强少少嘅理由去做嘅，而我觉得系非常之合理嘅。因为通常嚟讲咧，官方告同人咧，通常官方都俾人屌嘅。咩放外言论，咩放外创作意由啊，乜乜七七啊，搞 创作自由之因为够话啦啲乜嘢。 咁但系呢次，我觉得大部分人应该都唔会太过否定嘅。当然啦，其实某程度嚟讲，即系点讲啊，你可以有咁嘅想象嘅，但系我觉得中间好难取平衡嘅呢、這个真系。唉，不过算啦，总之冇，就算其实你同都同人，佢都有佢权告你噶啦。咁更何况佢而家法律喺佢手上，道理都喺佢手上，我觉得好合理嘅事嚟嘅啫呢啲。 咁就算啦，有鸠佢啦。 吓，咁啊 ，A C 嘅就差唔多讲完啦，到 game 嘅部分啦。咁啊，首先讲翻细单啲噶啦。咁啊，空洞骑士系续作，咁啊会延期。咁佢就话，因为佢哋游戏体量太大，即系唔小心做大咗咯。即系做 game 好真系好常见嘅，即系你有呢样又想要，嗰样又想要，唔小心越做越大，经常出现嘅。咁啊，佢原本2023年发售噶嘛，咁佢话要向后褪，咁佢就亦都冇，但佢亦都冇讲到要褪到几时。啲好正常嘅事，尤其是呢啲细 I 制作。啲小制作你自己做嘅话，系一旦你想做多啲嘢，或者系做嗰下做到一半先发现，唔系喎，呢度一定要加啲咁嘅嘢喎，如果唔系讲唔掂条数喎，咁样冇正常嘅，系啦。咁啊，讲完细作，咁啊，我哋即系知道大家最关心嘅嘢就都系最大嗰只大作啦吓。FF16 呢两个咪净系算把啦，嗱第一部压力测试结果完全冇压力，因为根本上冇人玩。据我所知，我听到有玩第一部嘅压力测试嘅人话好顺利个 server， 完全冇人玩咯、 這個。咁人哋有勇气啊嘛，唔系点解要讲 FF14 咧？应该14先啦，点解用 FF14 咧？因为只 game 红到咩地步咧？喂，大佬你。争取时间玩，还是争取时间玩？你直播紧啊，先生。吉田 FF14 嗰个制作人啦，佢直播前但系个镜头已经影住噶啦嘛，喺度打机，仲要系 Sweet， 仲要系萨尔达限定版， 当然是王国之泪利马啦。咁大家都知佢打紧系咩机啦，都算啦。你仲系 show 个镜头俾大家睇，我打到去边度，然后大家发现我度好卵快，即系咁当然啦，人哋专业噶嘛。 喂，狂唔系睇嗱，呢个就有个睇你可以压缩自己瞓觉时间几多，或者缩成瞓觉。 唔系嗱，理论上啊，作为一个专业游戏制作者，呢个真系工作一部分嚟，参考优秀嘅游戏。绝对系佢嘅工作一部分嚟。 虽然我都参考唔到，不过算。 咁啊，参到几多就你就另一回事啦。咁但系总之佢绝对可以大大声讲呢个系工作一部分。虽然你拣你讲对面嗰档就有时候就啲嘛咁啊，好啦。 咁我讲香港嘅情况啦。咁咧就虽星期四晏昼就有偷跑啦，就400头。咁咧星期五正式发咧就398最平，系好平嘅。差唔多低过7000 yen 啦，即系平日本啦，少少啦。 其实你出再平啲，应该仲可以有得平嘅。其实因为有啲人系买咗限定版，唔系话同嗰啲即系好大 pack 嗰嚿啊，入边都有噶。但系亦都同一时间又买咗普通版，咁佢要早，佢要快买快玩啊嘛。即系当然啦，你要第一时间玩就冇噶啦。但系如果你等几日嘅话咧，有啲人系第一时间就买个普通版玩咗先，或者系玩个 DL 版，因为你download 版嘅话，你可以准时日本时间12点开始玩啊嘛。 我就咁样啦，因为、啊、但系佢咧就好抵死嘅。虽然日本开咗，但系因为佢睇你香港时钟，所以咧我11点嗰时唔得，我要将个 Switch 嘅闹钟校12点先得。 上个礼拜就话咗你听系要咁做噶啦， 咁我话咁我就嗰日就玩，跟住咧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总之除咗做正经事，除咗一定要做嘅嘢之外，全部都喺度玩紧， 好清楚听几个。 而我今晚买咗个专用手杖，个专用机套，一个旧机套同我俾我妹啦。 总之就系有人就因为咁样，佢先买咗一份，咁然后到佢买个豪华版嗰阵时啊，入边嗰旧啊咪多咗出嚟咯。咁、你肯等几日嘅话，咁佢哋放出嚟嘅价梗系唔会正价啦，可以平少少嘅。咁啊，当然啦，我哋出街的时候咧就应该都唔跌得几多，因为老任嘅游戏好捻保值嘅， 系好保值嘅，基本上有老任唔玩减价战，所以你要买就早买。 唔关减价事啊，嗱，二手系唔关减价、所以佢自己唔会减啦。咁当然啦，会影响个二手价格啦，但系都唔太关事，唔系呢个原因，主要系因为咁呢只 game 你唔卖得噶嘛，你要玩翻噶嘛，你要成日玩住噶嘛。咁你点卖翻出去啫？咁当然，有人94分钟打完添 ，speed one 最目前纪录。 暂时最慢纪录，speed one 最慢纪录一定系啊。 暂时最快纪录系咁样，但系依家系最慢嘅 speed one 纪录。 系啦，因为一定会有人破嘅。 94分钟实有人破啦，暂时未揾。 同埋就系、同埋以前啊，抗疫知识啊，揾个漏洞北啊，都可以好快破到添。 大部分游戏都系咁啦，但系。唔紧要，总之就系、是、佢而家发售啦，咁啊又出现呢个请假潮啦，尤其是最惨，因为唔系惨啦，呢个老任算准咗啊，佢礼拜五发售，大两班礼拜五放个请假，咁星期五请假完之后，礼拜六日，因为日本已经好少六日工作噶啦嘛，咁啊礼拜五跟住六日自制三年休，咁啊搏三日之内打到7788。7788啦， 我系好后悔冇请假嘅，嗰日我要翻工嘅。 啊，我好几个 friend 我请捻咗噶，即系喂一日啫嘛。如果你要请足三日去打三日嘅，可能会 check 啲，但系你请一日就可以打足三日咯，点会唔做咧？即系。 网上咧都好多片，就系嗰啲咩大中华先行者啊，阿姆斯朗炮啲嘢， 我成捻到爆。 嗰啲片咧就好肯定系无聊去改嘅，因为。如果正常嚟讲，就算你系偷跑玩四日时间，你系冇可能储到咁多电池，因为佢嗰啲电池咧就咩咧，要落大地下大空洞里面打100个敌人，掘嗰啲矿石，然后攞矿石换一嚿电池。我睇到佢成一排电池，我大佬你打几多敌人先储到啊？冇可能嘅，就算你偷跑一个礼拜都冇可能打到嘅，一定系改嘅。 未必系改嘅，可能偷跑干出嚟都有机会嘅。 但系问题就系、是、改电池系咪夹唔出机嘅咧？即系一， 但系肯定就系模拟器啦吓。 肯定模拟器嘅，因为你冇人咁干嘅，黐线就会死人嘅。 吓、模拟器我哋阵间先讲，我哋仲讲下啲嗱呢个评分呢、這个我好中意呢个嘢啊，即系呢个王国之泪搞咗咁耐，对比呢个旷野之息毫无进步。 你想有咩进步啊？ 因为都系10分。 咪就咯， 所以咪毫无进步大家都系十分讲笑，你嗰个搞 get 嚟。 咁其他有一间唔一档鬼佬全部就俾6分，跟住确他佢又屎忽行走，又喺度唱和佢，又俾人吐槽，你俾人 ban 咗嘛？ 嗰啲冇兴趣你啊！ 即系嗱，咁我觉得即系我对晒入人， 我都唔需要再赞佢呢只 game 玩啦、啊。我亦呢只 game 只有一系你唔中意玩，一系就系、是、你做乜唔玩，两种嘅啫。 喺十分满分兼冇少数点嘅状况之下，因为有少数等于一百分啦、 啊。 基本上你除咗十分，你俾唔到其他分出嚟。 就咯。 你问呢个，即系我要引用翻，我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花米通》第一只白诶、第一只四十分满分嘅游戏系边只？即系你见到我哋咁样讲，你大家都其实都估到噶啦，细粒嘅史之笛入边，我好记得一句评语嘅，就系咁样讲嘅。俾满分并不代表呢只游戏嘅完美无瑕，只系代表我哋对游戏制作人嘅出色嘅游戏嘅敬意，大概咁嘅意思啦。咁样呢度一样嘅意思，你俾十分其实唔代表只 game 毫无任何缺点啊！你睇佢作 film 已经知咩事啦。 咪虽然应该，但系喺我嘅标准嚟讲，咪至少啦，佢真佢喺呢个喺部咁嘅都几出嗰时已经系残半残废嘅机嚟讲，佢搞到呢个画面，我觉得 一部2016年出用2014年硬体嘅游戏机， 而家仲佢可以揸到呢个画质，我觉得任天堂真系算劲喎，超级劲啊！ 佢个因为佢嘅模组几乎系一样啦，咁所以咧佢个大部分嘅 setting 啊嗰类，佢画质上有轻微嘅提升，揸多咗少少啦。咁但系作品问题咧，就因为佢好捻中意落雪啊、落雨啊嗰啲嘢咧，就变到比较容易作品。你知落雪啊呢啲嘢其实好容易，好食嗰啲运算资源噶嘛，咁啊，所以呢、這个降频。即系你而家睇咧，正常有个目标系720p 啊嘛，Switch 嘅话，咁但系佢大部分时间都行到720p 啊。如果行世代嘅话，咁啊最低可以压到好似520定540p， 即系最低嚟嘅嗰个。如果呢个佢都顶唔顺嘅，佢就开始作 film 噶啦。尤其是你手提模式，如果你拍落个底座嘅话，会好啲。 我长期拍底座嘅，因为我需要大画面 啊，满，因为佢满佢行拍底座嘅话就可以满电运行啊嘛。你拎起咗嘅话，佢要压佢用电量系有少少足襟见肘啊，但系唔太影响你嘅游戏，喺一啲应该叻嘅地方佢会叻咯。简单讲就 系、是，但系对游戏，但系佢唔影响你游戏乐趣，真嘅。至少我玩最低系我觉得冇问题。 你好少听到有人话，你成日叻到唔捻玩啦，玩唔捻落去，唔系嗰啲嚟噶嘛？ 最简单就系、是、你睇 KO 游戏速报班嗰班白痴咪就系咯。 冇睇咩事？ 即系费有时讨论佢班白痴啫、嗯。但系好多人系咯，咁画面叻到佢惨不过人就系咁残废嘅机，啲唔知咪残废，净废废物、垃圾呢样咁嘅机种，佢做呢个画面啫，你得唔得啊？其他机其他 PS4 未做到啦，画面啦，你唔好玩啦，班友。 所以你有机会我哋应该会开个专题讲呢类问题啊。不过唔紧要，其实任天堂我知 Switch 系有呢啲咁嘅问题嘅，咁任天堂唔系唔知嘅。咁我哋谂啊，冷落我哋下一单同再下一单啦，先讲佢哋前因啊，财报嗰边先啦。 首先就任天堂宣布财报，咁就系第2023年嘅一年财报啦，总财报啦。咁就虽然公司赚钱，但整体硬件销售下滑，咁就收入都系下滑噶啦。咁就大约系总销售率咧，就系大约系比2022年咧就跌咗5.5%。咁总营业额总营业额咧就跌14.5%。呢、这个其实我不意外的，一来你2022年那段时间啱好就是COVID 最红嗰时最大镬的时候，咁照嗰人咧需要买机，嗰时即系其实同而家电脑公司一样啫嘛，电脑公司推高咗嗰、那个电脑消费额，好啦，到大家唔需要喺屋企做嘢啦，大家啲公司逼你翻公司啦，咁电脑唔再需要买咁多，啲电脑咪下滑咯，咁全世界啲高科技公司都系咁噶啦，呢、这个我觉得唔意外嘅。 我觉得简单少少就系 Speed 已经饱和了， 梗系饱和啦，大佬我三宝啦。 基本上人手一部机，人手一两三部机了，大佬。即系 我自己啊，都曾经用过三部，我曾经买过三部，有而家有两部，有一部俾朋友。 所以咪话饱和，已经系饱和佢意啦。当你去部主机已经去到靠纯粹靠替换，即系隔坏机替换嘅周期嘅话咧，佢个销售额一定下降。 同埋任天堂机，佢整机整得好好咧，除咗个 Joy-Con 之外。 系，同埋我要更正翻啲数字啊！呢、这个营业额跌咗5.5%，呢个利润跌咗14.9%。 哦， 呢、这个经常利润，即系经常性利润，即系因为啱啱利润入边系有部分系非经常性嘅，即系一次过一炮过嗰啲，经常性利润跌咗10.4%，纯利跌咗9.4%，咁样，咁啊系跌咗嘅，但系佢嘅表现其实冇太跌到，主机销售跌咗，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啊，你原因啱啱讲咗两大原因啦，都讲咗啦， 啲游戏方面，珠子就卖咗2210万 ，Splatoon 1000万，又67万 ，Nintendo Switch Sports 就910万， 哇， 其实是好好买的。所以说在游戏方面它是好好买，它问题它硬件那边不多得的嘛。 但硬件来说它开发是9000年前收晒，基本上硬件的话其实真的买一部赚一部的，它这个也 不是重点咯。 第一弯就已经是 Sweet 的话就是第一弯就已经是买一部赚一部。硬件生命有周期很正常的事。以前呢因为它有家用机和这个手提机有不同的生命周期在碌住，所以个变化没那么大。而家你得翻一部 Sweet 咧，就会好受硬件周期影响啦。所以佢的确系时候差唔多应该要出下一部噶啦。 咁咧，但系问题就系听谷歌骏太郎讲咧，似乎就好未，至少就系咩？未来一年内唔会有新机出。 即系 啱嘅，因为其实之前流传紧就话任天堂而家就喺搵人即系开发紧即系硬件啊，流传啦。呢、這个就我觉得咧，至少未未下2021年一定唔会噶啦。甚至2024至2025年咧，都几问水。任天堂嘅做法系，佢唔会一来佢唔会俾你知道，二来就系佢咧一定系计要计到好准好准嘅，即系叫做咩咧？你部机即系佢认为你部机系要压制成本好低佢先出手嘅，因为佢卖大佬我而家先2000蚊一部机啫。 嗱，先试有几个嘅，有个我哋讲过噶啦，就系佢走去参加德国嗰个展，破天荒地参加，咁好明显地佢有硬体要 sell 啦，次次都系咁样噶嘛，佢有硬体要 sell 先上展览噶嘛，咁呢个其一个信号啦，其实呢个信号好稳定噶啦，不过就系唔知几时。咁另一个信号咧就系呢个 Sharp 就开始话要到某个大型嘅 LED 面板嘅生产计划要拱出嚟啦。咁有乜嘢会 sell 得咁多部嘅啫？好明显就系 Sweet 嘅，无论你叫可能系铺啊定系二都好啦，总之就系后继机啦。咁即出就一定出嘅，佢官方亦都冇否认过佢出，从来冇 fail 过嘅。其实不过 佢话唔会佢就话系至少话今年唔再会出啫，但系唔知啊嘛呢啲嘢。 2023年就应该唔得噶啦，因为佢而家都未有消息。咁但系2024年咧，我就觉得应该得嘅。咁佢话根据消息来源啦，日经嗰边讲嘅就系话呢个春天即系呢个结算时年度结算啦，系唔会出，因为2023、2024年度啊嘛。咁我觉得咁佢亦都唔会赶年度前去出咁咩，佢亦都唔系缺钱到咁嘅地步。咁一般嚟讲，传统嚟讲啊，老任嘅传统旺季就系暑假。如果佢赶唔切或者系唔想打暑假嘅，咁就打感恩节，即系11月。 咁样系啦，感恩节感恩节认识人，感恩节最机会最大咯。正常呢个最传统嘅旺季，唔系佢要储机，因为任天堂嘅而家嗰个。人气嚟讲，你手游上唔储定几千万部嘅话，佢唔敢出嚟。起码一千万部。 仲要储唔系？仲要储 game 啊？ 储 game？ 你首发 game 唔够嘅话咧，好难睇噶。 咁我又唔担心喎、 啊。 任天堂佢自己有你第三厂唔出任天堂，任天堂大捻把货。 咁你自己都要出噶嘛？都要人再开发噶嘛？唔通变出嚟噶啲 game？ 有一样就系、是，而第三厂就咩咧？要等你部机卖得多先出，但系任天堂就系、是。我买一只试一只都唔怕，照出。任天堂点解佢咁强就系、是、佢当年就系、是、头一两年，我净系靠我间厂每一两个月出一只劲 game， 就已经可以吸引呢班友买机啦。任天堂系咁样噶嘛呢样嘢？ 点都有压箱宝先可以吸到出嚟咯。 我唔担心咯。 你 game Q 当年啊出路易鬼屋嗰阵时几难睇啊，即系所以佢已经吸取咗教训噶啦，佢而家出。大出 game 一定要出一只，真系一定价，一定卖座嘅，一定叫，一定会即系听名你就买噶啦，唔使理佢入边玩成点嘅。 胡数制都好简单，仲使问？ 基本上都系 Mario 啦，咁啊。 唔系一定嗱，任天堂特色嚟嘅，基本上 Mario 同埋世界系两个方向嚟嘅。胡数仔永远系叫做台桥嗰个，而世界咧就叫咩推到最顶点，分工合作嘅。佢两只 game 系胡数仔永远系第一批 game 做护航作嚟嘅。你只吸埋胡椒仔得噶啦，知晒就只咩？出咗一段时间啦，基数一定时间啦，就推咗去最高点嘅。呢两只 game 大家互相分工嘅，跟住仲未计啊，皮卡超啊，Pikmin 嗰啲咁嘅 game， 佢超过10只以上嘅呢啲咁嘅所谓嘅护航大作，一个两个只要两三日出一只嘅话，佢已经可以挨咗头嗰年噶啦。而家最紧就系只要兼佢如果可以兼容翻旧嘅 Switch 嘅 game 嘅话，更加唔使担心。 我觉得可能唔会，如果系铺就会兼容嘅，但如果佢唔系铺叫下一代嘅话咧，可能会好难兼容。 我觉得会兼容，因为 唔一定唔得，即系咁开多个多俾你啫。 唔系用翻同一张卡啫嘛，用一张同一张卡。 唔系话开咗个多俾你咯，但系佢应该会更加去倾向去改嗰啲嘢噶啦，即系嗰啲。 睇 至少我而家switch 嗰个路线佢成功咗嘅话，我感觉上佢唔似会改咯。 讲埋讲完呢度又讲啲又任天堂发布部嘅嘢啦。咁啊佢又出手，咁啊嗌停咗两样嘢，一个就 lock pad， 呢个系嗌停嘅，就要求 lock pad 下架。咁啊呢个喺 GitHub 上面都已经冇咗啦。咁另一个咧就系、是、见到咁样嘢就然后自己收皮嘅，咁就系呢、这个Skyline， 唔好意思读得唔好啊。前者咧就系、是、喺将你 game 入边个 key 拎落去模拟器入边用嘅，后者就系一个Android 用嘅模拟器。咁啊后者就好容易理解，所以我唔需要太多顺序啦。前者咧就个概念要比较清楚少少，因为似乎太多人都唔系好明。我睇第一时间讨论，大家都唔系好明呢嚿嘢搞乜嘢，同埋呢嚿嘢相对比较可取嘅地方喺边度。咁啊，首先就系呢嚿嘢做嘅系乜嘢咧？喺如果你直接将你个个带上面嘅资料读出嚟，然后掟落模拟器咧，系行唔喐嘅，因为你嘅带入边每一张带佢都有一个完全唯一嘅识别码，系佢个系个 key 嚟嘅，你当其实同你授权码嗰啲差唔多意思啦。咁你喺运行的时候咧，佢会不时去检查佢嘅。咁佢要检查到有个码喺度，而且个码系正确嘅，咁佢先会继续俾你行嘅。咁一般模拟器通常会卡喺呢个位嘅。咁当然系指如果你系行，如果你要行正版的话啦，盗版嘅通常就绕过咗佢，或者系整烂咗佢啦。咁如果你唔整烂嘅情况之下，一齐都有办法嘅，就系、是、用就系、是、用 lock pad， 就系将个 key 啊由个带度过落去你部 PC 度。去令到你 PC 行得喐呢个模拟器，而唔需要破解佢个呢个授权啊，嗰啲密码啊，啲嗰啲内码嗰啲嘢，呢个系佢咁样，所以佢理论上真系相当接近正版嘅老翻，都系老翻嚟，因为你唔根据佢嘅授权使用嘅话咧，其实都系算系老翻嚟嘅。咁呢度好明显就佢嘅授权系冇授权过你喺 PC 上面做嘅，所以理论上冇错呢件你都可以算佢系老翻，但系已经系变非常之有良心嘅老翻嚟噶啦。尤其是其实同啱啱讲嘅有少少关系嘅。如果你一个完全唔作 film 嘅世代嘅话咧，唔好意思，你唯一办法就系经过 lock pad 将个 key 移落 PC 度，用一部够劲嘅机，其实真系非常之劲嘅。我谂一部而家主流嘅 display 已经做得到噶啦嘅机去行模拟器。咁然后咁你就可以得出一个唔会作 film 冇有足 720p 嘅世代，甚至你可以模拟器有功能系 upscale 上去1080嘅，即系其实好多用 lock pad 嘅人，即系你用得 lock pad 嘅人，佢一样有部机，一样有饼带喺度，如果唔系你行唔喐嘅嗰几嘢。咁因为你想要老翻嘅话咧，系大可以有其他方法去破解咗佢个金匙啊嗰类嘢嘅。咁但系选择用 lock pad 嘅人，我相信佢都真系用正版，只不过佢有需求喺 PC 上面行咁解啫。咁啊，当然啦，你可以话呢件依然都始终系唔合规矩、唔合法嘅嘢嚟嘅。咁啊，所以老任系有权力咁样做嘅。但系呢样我就觉得佢有啲做过分嘅咯。你王国之类流出咗俾人乱搞，唔关 lock pad 事噶，因为 lock pad 嗰个系要连住你原本嘅正版游戏，你先同埋你部机先玩得到噶，系嗰啲。解锁咗啊！嗰啲嘢，嗰啲人去做嘅，你咪捉嗰啲人咯。你攞 lock pad 嚟出气，真系唔系太啱牙咯。而且重点就系、是、你捉咗 lock pad 之后咧，其实啲人会去做咩啊？问老翻咯。咁我依然系需求喺个喂大佬，我喺个50寸电视入边用睇你540p 啊，真系好痛苦噶、啊，真系起晒狗牙噶。我要 冇、 啊、 1080噶，如果电视出冇 啊？ 用电视冇1080噶， 佢出唔到啊！佢个画面制式系1080，但入边你真系数锯齿啊，可以数到佢实际上系几多个解释度系几多啊？得540p 咋，最低嗰时会得540p。系啊， 我都系嗰句迷捻玩，你唔满意玩，唔满意玩买 PS5 咯，玩Forspoken 咯，大作嚟噶，三 A 大作嚟噶，唔满意唔好玩。呢、這个我从来都系咁讲噶，就系、是、你话喂佢只 game 开到明，佢部机写到明就话咩？嗱，我部机系咁样噶，你唔中意唔好买。喂，你又要买，跟住又要，跟住又嫌冇乜，又要嫌冇乜，跟住又自己破解。喂，讲到明噶啦，又有讲明唔准整蛊、哦。你合约你话合约写太长，你唔准睇你嘅事，但系我合约写得明。 理论上佢系冇破解嘅，咁我明你话乜嘢，但系理论上佢冇破解 咯。即系你唔能够你话佢喂部机废，咁我用我自己办法令佢变得更强。大佬啊，点解娶老婆啊？我嫌我老婆个波唔够大，跟住搵我，跟住我叫我老婆整个隆胸啊！傻啊，因为黐紧线啊！ 阿顺第一题，虽然我唔知道个方法如何啦，据说系可以超频部 switch 嘅， 你唔介意佢电烧得快啲嘅话咧，你可以超频部 switch 可以去搞。虽然我估超频九成都系唔知用咩方法搞出嚟噶啦，咁啊，顺便睇睇啦吓。 而唔好搞佢啦，即系我个你冇喐佢，或者其实我觉得我至少我最少会讲我满意，我玩得好，我玩非常之开心。 吓，咁啊，你想要劲啲硬体咧？咁啊，其实有嘅。 欧智啦，阿尼啦，出咗啦。最劲嗰个6999，如果都唔 唔系，我要更正你，我睇资料嗰时已经知你睇漏咗嘢噶啦。首先佢有5999同6999两种，不过 仲有一个 6999都唔系最劲嘅，最劲嗰个2199921000港币，唔系台币， 加个 display 卡外置 CPU。黐乸线嘅， 系张外置嘅4090，系4090。 黐乸线， 虽然佢系移动版啦，所以佢唔系满血嘅，所以系有阉度嘅。你当系呢个 Despan 4080左右嘅程度啦，你可以车落去。 嗱，好老实嘅，呢部机咧，如果你攞我如果你买嚟插纯粹插大啲，插咗个 mon 当即系 switch 咁玩法嘅话咧， 使嘢事啦，屌啦，使你买部 PC 算啦。 699嘅，我觉得 OK 嘅，我觉得 OK 嘅，唔系咁有一样嘢就 PC， 你又要装 drive 卡嘅，同埋就 呢个都要 PC， 你未必玩到啦，你知 PC 机嘅好玩黑人憎。 你梗系对标嘅，梗系嗰啲咩电竞主机啦，塞咗4090落去嗰支啦。 哇！一部电竞主机起码三皮嘢啊，两万算平，两万好乸平噶啦。我睇咗电竞主机啊，两万系叫最低入门咋，起码唔该，你似人样都3万。 系唔啱？冇讲得咁高，但系冇讲得咁高嘅嘢，我哋讲翻啲正常啲。佢唔接外接嘅情况之下，我哋其实已经知道讲过噶啦。佢个表现系全面屌打 Steam Deck。本来以为系赢一格嘅，就我哋之前讲系赢一格噶嘛。佢数值上都系赢一格嘅，但系佢实机行起嚟啦，系屌打 赢一倍。 差唔多你当赢4-5成咯。 咪就咯，呢个系比我想中强嘅，虽然7000蚊我比较肉痛，但我会考虑谂啊，因为我唔需要做咁劲嘅画面，但我需要一部可以打到机嘅 Windows， 我唔需要因为我又唔使装 driver， 又唔使装乜嘢，就系、是、咩，我翻到嚟跟住揿入部机，咁我就可以玩到似人样嘅Elden Ring 啊，似人样嘅Battlefield 4 V 咁样，可以装 MOD 嘅，仲点系咁够啦，大佬，我不过 PS5 都4000几喎啊嘛。 Diablo 就未睇到啦，咁但系其他嘅话咧，受益于好奇怪噶 ，Zen 4即系佢 AMD 个新架构啊嘅 CPU desktop 版系赢唔到 Zen 3好多噶咋，佢改咗架构之后都唔系赢咗好多噶，但系落到去 notebook 嘅话咧，竟然系赢咗一大截。先讲notebook 版嘅 Zen 4都已经赢咗 notebook 版嘅 Zen 3一大截噶啦，塞到落去呢度之后咧更加恐怖，几乎系冇乜定制版噶啦，佢叫 Set 1啊。嘅 CPU 比上一代都系快咗一大截嘅，佢其实好对比噶 ，Steam Deck 同 Ali 咧，佢两个都系用 AMD 嘅 APU 系啦，即系将个 CPU 同 GPU 车埋一齐嗰嚿。不过人哋咧就系 Zen 3加RAND 二，佢就系三代加 Zen 4，足足亲多咗一代。咁然后。原本因为喺 desktop 入边，我唯一可以之前事前可以知道嘅就系 desktop 嘅表现啊嘛。呢两个换代之后，其实得10几% 进步嘅啫。咁啊，原因就好明，亦都好明显嘅就系 Zen 4远比 Zen 3悭电。咁亦都当然系因为呢个台积电4纳米加嘅工艺影响啦。两个晶体细咗咁多，咁你塞多咗落去，悭食电食少食少咗。佢因为佢食电食少咗啊，所以喺手提机有限功率嗰阵时咧。佢就可以行得更加强啦，因为佢个手提机喺接电嘅状况之下，可以去到40瓦，长时间行40瓦，瞬时有50，最终如果你飞紧上长途赛咁啦，佢会跌翻落30嘅。如果唔驳电嘅话咧，25瓦，咁咪最终有一个均衡模式嘅，即系话我食少啲电，但系或者都系讲 I 咁多嘅15瓦，咁最终有一个悭电模式9瓦。咁咧呢啲咁咧佢相对嚟讲咧，佢喺呢个15瓦呢个平衡模式嘅情况之下咧，系可以唔太用电嘅情况之下，表到唔错嘅效果嚟。尤其是注重 CPU 方面嘅嘢，有乜嘢系会特别注重 CPU 嘅咧？模拟器，反而你打机咧系少咗用 GPU 多啲嘅。咁但系打机嗰边都有好处嘅，因为功率有限啊嘛，功率佢封顶就系30。咁30你分俾 CPU 定分俾 GPU，notebook 都有咁嘅状况噶。咁因为佢个 CPU 冇以前咁食电， 所以它可以分留翻多啲电去留俾 GPU， 令到 GPU 可以更加高速去运行，甚至全速运行。咁所以令到佢嘅 GPU 表现都靓咗嘅，所以呢嚿嘢呢嘢系完全系受益于呢个 AMD 嘅工艺进步，无论系架构改变定系呢个台积电嘅四纳米架构，所以令到佢个表现系远超于原本嘅预期。咁啊，当然啦，佢嘅食电都系虽然话就话相对悭电啦，但系十五伏以一部手提装置嚟讲咧，其实已经好食电噶啦。你部 Apple 嘅代机用电系两三伏噶咋。咁啊，所以咧，佢就算佢俾到4000 mAh， 亦都唔算大啦。佢两粒好细粒嘅电池左右嘅啫。如果系全速运转，只能运行到90分钟左右，系真系好窄噶，老老实实。 但系我对于我嚟讲冇所谓啦，反正我都系插电 柒。我相信你攞喺手冇电插嘅时候，你都唔会全速运行嘅。屈自己笨柒咩？ 就系咯，同埋就系、是。反正我都系插，反正我依啲咁嘅，唔通你咁用细 mon 嚟玩 Elden Ring 咩？嗰个界面真系眼盲啊！ 冇个意思，佢真系行到 Elden Ring 噶。Steam Deck 之前咪讲过啦， 眼盲啊，眼都盲啊。咁我梗系用大 mon 玩噶啦，用大 mon 即系用插插远噶啦。 因为咧 Elden Ring 系冇咩重点，系冇咩字，冇咩界面俾你睇，所以唔会睇到好眼盲。如果你打 U 社嗰啲咧，就咁啊另计啦。嗰入边好捻多界面，好捻多字，全部变咗豆样咁细。不过呢个就唔关事啦，佢个 mon 都大咗嘅，1080p 再加呢、這个120Hz 嘅更新率，我谂紧你边度嚟120Hz 嘅更新率咧？即系你可以畅顺游玩，即系60Hz 大部分作品都冇问题嘅。如果你肯用中低画质嘅话，咁你边度嚟90Hz？ 90都好难做，点百二咧？你攞嚟真系唔知攞嚟做乜，爽嘅啫，除咗即系 爽最紧 要。即系你等你碌手机嗰阵咧，话咩120Hz 画质感啊，我谂你以前都咁碌噶咯。虽然好似啊真系有少少唔同嘅。是顺啲嘅， 系顺啲，系顺嘅。尤其是如果你用iPhone 嘅话咧，你明显地咧扫手机咧系爽好多嘅，睇到 feel 到嘅。 但系你打游戏唔会拨荧幕噶嘛？你打游戏嗰阵拨荧幕系会呕噶，云 3D 系因为咁样走出嚟噶嘛？咁啊唔紧要啦，总之佢俾咗你，你用唔用你嘅事啦。 唔好理佢啦。 总之个 mon 又系高一级嘅，解析度高一级，呢、這个更新率又系高一级。个手掣就我哋之前讲过，个样就已经系比较符合大家平时打机嗰阵时个样啦。其实简单讲就系 Xbox 个样咯，即系呢个嘢真系好捻似 Xbox 噶，唔知同 Xbox 有冇倾过偈咧？相信我系相信有嘅。点解呢？因为而家你买 Xbox 咧，佢系会送一年 Game Pass 嘅。你话呢两档，你话华硕同 Microsoft 冇倾过偈，我话真系切柒都唔信嘅。即系咁啊，总之佢就系大部分现在已经开发、已经出咗街嘅所谓神秘大作。佢大部分可以喺若干嘅折扣或者个画质折扣嘅情况之下，可以行到60分左右嘅，冇问题。 我净系谂住咩，可以打翻同人 game 嘅啫，因为佢行边度，唔使烦。 因为你嗱，同埋你唔低过30嘅话，其实你都唔会觉得好窒嘅。除当然有啲人黄金眼就你劲啦，你劲，我唔质疑你。咁啊，佢系胜任，真正胜任咗大部分，因为 Steam Deck 咧好多时候都系勉强叫做行得喐，即系你要嘅都仲行得喐嘅，但系会窒咯。会窄咯，会降频咯，会成咯。 其实我买嚟主要就咩咧？我贪佢系攞嚟话玩同 game 啊，玩啲 L game 咁样，因为佢行边度啊嘛，唔使烦啊嘛。 其实 Diablo 应该都行得喐嘅， 行喐 Diablo 行得喐，即系你又快好过卖咁卖 PS 4都4000几蚊咯 ，PS 5啊都4000几咯，咁而家7000蚊补咗2000几蚊，又细啲，唔系细啲啊，系细好乸多，又玩到咁。OK 啦，你想点啫？有句， 因为华硕原捻全就系将呢部机当系一部 Ultra Book 咁样去做啊嘛，有走病嘅 Ultra Book， 大家仲记得咩叫 Ultra Book 啊？ 系啊，传闻啊 Sony 嘅Wild 咧，叫个 Wild P 系列咧会重出江湖啊，而家流传紧啦。因为佢个社长Wild P 个负责人话会再出 Wild P 当年嗰部咧细佬可以插喺条裤袋嗰个超细部嘅手电脑咧，传闻会再出，咁我几期待嘅。因为咁细部嘅话咧，都系嗰句玩咸 game 方便啦。我就谂玩咸 game 嘅 L， 因为而家所有 L game 全部要同 game 啦，仲要 DSI 买啦。 咁其实你要玩 L game 嚟行，你用 Steam Deck 行，你应该 OK 噶。 Steam Deck 要 Steam Deck 要装 Windows 嘛，但系佢而家唔使装。 Steam Deck 入边都有，系可以都可以装 Windows， 佢鼓励你咁样做啊。 唔系佢要可以装，但系 有官方工具嘅。 麻鬼烦啊嘛，但系而家摆出嚟就已经系 Windows 啦，唔使烦，悭翻。 我吐槽埋先。呢、这个佢有两个版本啊嘛，一个5199，一个6199。咁啊，两者嘅分别咧，其实只有好少分别嘅啫。包括就系 CPU， 贵版嘅就系 Set 1 Extreme， 呢、这个平板就系 Set 1 咁啊，其实唔会差好远嘅，就 咁梗唔好悭嗰少少钱啦，要买花多钱啦。 重点就系我呢啲最唔瞓巢会系乜嘢咧？就系佢系配好咗嘅，你用 Extreme 就要食512嘅 SSD， 你用 Set 1就系256固定嘅，冇得话我用 Set 1但系用512或者调翻转，因为就算512都好啦，512嘅 M2 唔够用啊，先生。咁正常你最终你都系要换噶。咁你梗係有咁細得咁細啦，我部舊 notebook 咪係咁咯，個 hard disk 有咁細得咁細啦，冇煩啦，我都自己換 SSD 啊，管你個 hard disk 幾大骨我撚事咩？我都係拆出嚟即係賣鳩咗佢噶咯。咁啊，當然啦，512嘅 SSD 應該好賣少少嘅，咁但係就比較假啦，大佬，話唔定我個256真係丟咗去唔賣嘅咧。咁啊，不過唔緊要啦，總之就個價錢就還好啦，699美金變咗變咗7000蚊港幣。 O K 嘅，我可以接受嘅個價錢，雖然我買唔買你嘅問題。 大家習慣咗呢個數噶啦，已經係十算美金。咁啊，我哋呢邊就係、是、大家都估到噶啦，699咪就係將個美金定價699變咗英磅。 哦 次次都是这样，跟香港一样嘛，都是变十算嘛。如果你现在以现在的汇率来讲。 那就不理他了这个，因为唉算了又救他了。好。 啊不好意思更正，是这个正是4090-2199，是正是4090个外接一嚿，你还要买埋部机。即系砌埋都系三皮嘢，唔系话同啲电竞笔记差，同啲电竞 notebook 差唔多咯。 咁我哋买电竞笔记，咁我哋买电竞 laptop 个。 哦， 三皮就买电竞 laptop 啦。 咁但系你袋一落袋啊嘛，呢部电竞 notebook 可唔可以袋落袋？虽然话即系拆咗啫， 不然又插住嗰嚿嘢，嗰嚿嘢都落唔到落袋噶啦。OK 啦， 咁你可以拆开噶嘛，咁唔紧要啦，冇 啊。呢个就睇情睇下我有冇可能会买啦。 反正买唔起，反正我买唔起。 6999呢个价钱我可以负担，但系问题就系、是。我冇乜几好打机， 我讲紧三皮嘢， 黐线啊，发神经啊真系，有病都唔系咁样嘛。好， 今个礼拜因为比较长啊，我哋分开两节，我哋下一节继续。